东立独家授权，陈楼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终于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喜登场。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而家就係4月29日嘅5:45，气温24度， 湿度呢？ 湿度睇唔到啊！你揿鬼咗个电视啊？啱就系啊！咁啊，个天气嗰方面咧就乍暖还寒啦，咁啊大家小心身体啊吓，因为阿 J 上个礼拜咧就已经系病咗噶啦， 冇错。 咁啊，竟然唔死得喎，真系 托赖啊！ 真系冇天理啫。咁啊，今个礼拜咩讲咧？咁啊，炒集会啦，都冇乜准备个节目。咁啊，炒集会都好多嘢炒噶啦。今个礼拜， 上个礼拜都讲咗啦，今个礼拜会讲翻，主要讲翻个市啦。 系啦，咁啊都话咗啦，期指就唔好乱玩啦，因为而家期指咧就等于港女一样嘅。你系估佢唔到嘅，你点会估到今日最后嗰15分钟升300多点咧？吓、啊？咁啊，根據呢個嘅小炒王梁心欣，因為上個禮拜三咧，我就同阿梁心欣做咗個 seminar， 咁啊，即係可以講一講。咁啊，小炒王梁心欣呢幾日嘅心情咧，就好似個市隨住個市嘅波動嘅。嗱、咁佢有幾個 pose 咧，我都覺得都幾過癮，可以拎出嚟睇一睇。第一個咧就係朝頭早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咧，個市咧都跌到悶啦。咁嗰幾支嘅大音竹呢，知唔知咩叫音竹啊 ？Jace 唔知啊，你講啦。 音竹呢其實就係、收市價就低過個開市價。 嗯， 係啦。咁如果譬如係開市嘅時候10蚊， 嗯， 收市嘅時候係8蚊， 嗯， 咁就有支竹呢就係2蚊嘅，即係8蚊至10蚊咧，就係音竹嚟嘅叫做。OK， 咁阿梁心欣就話咧，而家咧即係朝頭早講下。个市跌到呢就知阴竹呢日日都好似四腿嘅佢隻，我真唔係个话讲佢呀，就好似42寸嘅长腿咁样，即係日日都跌呀，咁好冇心机。咁跟住去到晏昼嘅时候呢，即係收今日收市嘅时候呢，咁佢就话啦，市况劲过幻海奇情，原来系港交所388突然召开记者会港沪港通。相信內地早就收到風，我哋班春港鴨係咁湧個市上去，結論就係收唔到風就輸曬了。咁係咪收到風就會贏曬呢？ 唔係， 亦都唔知嘅。 可塔唔 係。咁係因為李小嘉而家我哋5.9啦，咁啊三暫時仲未喺 online 收到關於李小嘉講乜嘢。咁如果講啲好 hea 嘅話，啲春江鴨咪一樣會死。搵返去之後做嗰段啦。是日好多人都話對個市對個別股份死心，日日跌日日洗，陰足長過42寸長腿。咁都幾長喎啲陰足，42寸長腿喎。 哇 吓好犀利喎。咁一定唔係講佢啦，佢成個人夾埋都冇42寸，咁何來有42寸長腿呢？咁首先講下即係個市啦，咁而家個期指即係港女一樣嘅。 係啊， 幻海奇情，千變萬化。 估佢都估佢唔到。 估佢唔到，你點會估到？即係我就 即係臨尾嗰十五分鐘，我都估到應該係滬港通㗎啦。因為點解呢？有幾隻滬港通特別應該會利好嘅股份係抽到好犀利。第一隻係中移動啦，第二隻就係呢個嘅友邦保險啦，第三隻就係個港交所嘅。咁跟住我係四點鐘要去港交所做節目啊嘛，有個阿叔以為我係記者啦，門口個阿叔話。是不是记者讲沪港通啊入去里面啊，我不买我做节目。咁我知道啊，原来沪港通突然之间搞咗个记者会。咁讲咩唔知，即係so far而家都唔知。咁你有冇啲好新嘢讲呢？咁唔知。咁会唔会系一啲嘅技术，即係话啲或者沪港通嗰啲 operation 嗰啲 detail 出嚟呢？唔知。咁拭目以待啦。 记者会可能讲嘅就系取消沪港通。 啊又唔知啊又唔知。咁、所以你话春江鸭系咪必赢呢？咁亦都唔一定嘅。咁、你以为佢出又会开记者会咁咪买定先，如果记者会流嘅咪一样会跌返。 係啦。 咁、所以即係港股如港女呀，而家冇得估嘅 ,ok? 咁、亦都无谓同佢估啦，我都话啦，我已经搣甩咗佢期指好多个月㗎啦。咁呢期都期即係尤其是五月份呢，个个都话五穷六绝呢，咁未即係到最后可能唔系太穷㗎。咁呢方面即係大家要小心返啲。咁所以期指都係五月份唔好玩啦，尤其是五月中啊。五月中好多隻除淨啦。第一就同埋五月中就腾讯就分拆啦。腾讯分拆又係话风起云涌㗎嘛大佬啊。咁你个期指淨係今日中移动都夹到你晕啦。咁上个礼拜三唔知有冇听众就去咗我同阿梁心恩同埋 JP Morgan 搞嗰个嘅 seminar 啦。咁就其实我同阿梁心恩喺个 seminar 当中互质嘅过程当中亦都俾咗好多 message 大家嘅，咁希望你哋领会到啦。其中一样嘢我身体力行㗎，咁我就话中移动70蚊买正股 ,65 蚊买涡轮，咁我70蚊真係买正股嘅。咁今日弹到73个几啦。咁买唔到涡轮啦，因为跌唔到落65蚊嗰度。咁我今日礼拜其实都做买了三隻嘅中移动啦。呢、這个嘅平保啦，平保又系业绩好，但系股价跌。另一只就系呢个嘅中石化嘅，又系7蚊楼下嘅。咁我上个即系礼拜三个 seminar 都讲咗，我都会咁买噶啦，再跌我就咁买噶啦。咁我都有做到嘅。咁就几只股可以讲讲啦。第一只就系只 中移动。 系啦，中移动啦，中移动唔知发生咩事，今日啲电信股全部升嘅。 系。 中联通啊，中国电信都升到犀利。咁我唔知咩事。国内亦都冇传到关于即系电信业嗰啲嘅消息，咁就第一只讲下就系只咩好先咧，882先啦，天津发展啦，咁呢排就平平白咁升翻上六个几嘅，咁就如果你揸住嗰啲继续揸啦，因为市场都系嗰啲传闻啦，资产重组会落实啦，咁系咪资产重组落实咧？我真系唔敢讲啊，唉，你知佢呢只咁嘅嘢噶啦。炒炒下，哇，好似得喎，點知又流料，跟住又懟翻落嚟咁樣，咁但係今次好似真嘅，個資產 好似咯， 咁同埋就話據聞就話佢嗰個乜鬼嘢自貿港咧，天津嘅自貿港咧會喺上半年會拍板啦，唔知堅定流啦，咁大家住天津嘅時候發自己發掘下啦，咁有嘅你就揸住啦，因為你都經歷好多生生死死啦，你揸住呢只嘅話， 係啊， 佢跌過落四個幾又升翻上嚟咁樣，咁既然你都經歷咗生死都仲繼續揸住，就好似我咁啊繼續揸啦，咁佢個重組都一樣啦，就是、變成天津醫藥啦，咁應該條路冇變嘅，但係就時間就唔知 ，OK， 咁就另一嘅隻就係、是、即係冇目標價，冇問個目標價。点鬼知个目标噶，大佬？呢啲咁 QK 嘅股，咁另一只就系只船仔啦，101啦。咁所有嘢都冇变，亦都冇消息。咁我都系继续揸住。 系。 咁你问我揸几耐咧？咁我可以揸好耐嘅。 系。 咁你话点解好似义无反顾咁样继续揸咧？咁系噶。第三只就系只蛋蛋啦，385啦。1385，咁1385亦都一樣咁。其實今個禮拜唔係 ，sorry， 上個禮拜就中國政府出咗啦，就話國內啲芯片就係嚟緊嘅時候都係會國產化為主啦， 係 啊，唔好用咁多歐美嘅嘢啦，自己做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始終對只蛋蛋個幫個股價幫助有，但係都唔算話好大，叫做企咗喺8蚊樓上啦。就係始終冇辦法啦，個市場對芯片同埋嗰個嘅1385個關聯性唔係好大。咁可能即係一講到芯片啊呢啲咁嘅東西呢，大家都自不然聯想起呢個嘅 中心啦，九八一啦，咁、大家都唔係好敢掂啦。另一隻就當然啦，今個禮拜即係好多人都好關注嘅就係呢個嘅郭海巴。 OK， 郭海巴。郭海巴就一如預期啦，就出咗消息，咁啊何猷龍咧，即係102咧就增持咗去海心威嗰個賭場，咁啊，但係又亦都唔係全球，亦都係揸到60%，咁呢樣嘢一早知嘅，其實之前我叫佢買都係呢個原因嘅啦，咁啊一開就夾到上去差唔多14蚊啦，跟住今日又回翻落嚟啦， 係啦， 回翻落嚟好簡單啊，因為呢兩日咧有個國內嘅莊，有個莊咧就俾人斬啊。又被人斬倉，又唔係莊嘅國內嘅投資者啦，就因為呢單消息咧就衝咗好多貨，咁啊跟住發覺，咦，哇你買突好多啊叔阿叔，咁啊係咁斬佢，咁啊俾人斬倉咁啊斬落嚟嘅，我講翻嗰個依、這個禮拜佢102個歷程先，出咗消息，跟住就夾咗上去嘅股價。咁我喺 Facebook 裏面出咗一句嘢咧，就話咧阿何猷龍先生咧真係好有情義嘅一個人，好好嘅一個人。咁啊點解我會咁講咧？咁你唔好估我點解咁講啦，我而家講俾你聽啦。其實就係咧，其實佢都會睇到，大家都知道咧，有啲好多大陸錢咧就衝入去嘅，好爆孖展嗰啲衝入去嘅。咁啊理論上咧，佢出咗個消息，你話係正面又得，你話係唔係好正面亦都得嘅，即係 neutral 或者 positive 都得。咁如果你話俾擺其他人嘅手裏面呢，就出 announcement 第一日呢就劈到你還嘅，斬死曬你班國內嗰啲投資者，懟落去你一定要沽貨，跟住先下面收返再抽上去，但佢都唔係，佢都俾咗成兩日時間個價咁夾上去，咁你哋走，咁但有啲又冇走到，有啲國內嘅投資者又冇走到，咁個倉亦都係爆，仲要買突，一路係咁爆上去，咁點解佢哋睇得咁激進係咁買呢？我真係講俾你聽。咁所以去到呢一兩日呢冇辦法啦，唔係何生出手㗎啦，喺啲股票行出手咁就斬倉，因為你買得太突。咁點解佢哋買得咁犀利呢？咁點解我喺 Facebook 裏面話做一句就係話呢，我嘅 strategy 好簡單，如果你之前賺開102嘅話呢，你係繼續買繼續揸。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個價唔就跌落嚟嘅，咁你之前賺嘅，你都係輸翻啲俾佢啫。咁你之前冇賺過嘅，你咁就唔好掂啦。因為我都唔知輸贏噶嘛，呢個世界係咪？點解叫你買咧？嗱，好多人都斟酌住一點就係話，何猷龍都有批股出嚟。咁何猷龍都批股出嚟，咁即係佢唔睇好啦，係咪？咁何生係咪唔睇好所以批股出嚟咧？就絕對唔係嘅，話俾你聽。今日其實係有一啲嘅亞洲基金啦，我唔講咩國家啦，亞洲嘅基金咧就想揸102嘅，個額咧仲係揸得好大嘅。咁啊一路都叫阿何生你俾啲股我啦，我想一齊玩啦咁樣，俾啲巴啦咁樣。今日何生到最後咧都拎咗啲股出嚟，但好細好細嘅啫，好細嘅啫。咁嗰班亞洲基金咧有兩個亞洲基金咧就覺得唔夠數嘅。喂，你唔係馬何生，我同你傾咁耐，你俾得咁少我，刻意咩咁樣？咁跟住阿何生就話咧，你不如問其中一個隱藏嘅第二大股東攞啦。因為隱藏嘅第二大股東咧，其實咧，即係呢個係 top secret 嚟嘅，咁但係我都係唔會講嘅。其實係一個唔關102事嘅人嚟嘅，嘅一個 entity 啦，唔係一個人啦。咁佢係102嘅前身嚟嘅，其實咁佢嗰陣時賣咗殼咧，係賣剩咗啲股，自己仲揸住。咁何生就話咧：，喂，你問佢啦，我真係唔想俾你啊，我俾唔到多你嘅，你問佢攞啦，或者你喺市場買啦咁樣。咁跟住嗰個那個亞洲區嘅基金咧，嗰兩個基金咧就揾咗嗰個人出嚟，就話咧：，喂，何生唔俾我啊，你俾我啊，你都賣㗎啦。係咪你嗰啲股你嗰啲貨幾多錢返嚟呢？個零銀錢都唔使呀。你家10多蚊㗎喇大佬，你賺咗10多倍呀，你唔俾我啦好冇。咁嗰啲嗰個人就梗係唔俾啦。就話呢不如咁啦。我哋一齊買喺市場。我又買返啲啲，你又買返啲啲。你買夠數嘅。即係買夠你想要嘅數嘅某個百分比啦。即係譬如你買夠你喺市場買夠30%。跟住我俾你啦，咁我可以高啲俾你咋嘛，係咪咁大家去計數就係話，如果嗰個亞洲基金同呢個嘅隱藏第二大股東每人都買多啲啲嘅話，你知嘅貨幾位乾㗎啦， 咁估計呢就會佢哋估下就好輕易呢就會夾上20蚊嘅。 嗯。 咁就會夾上20蚊或者 我 above 20蚊嘅話呢我首貨俾晒你啦。咁、啊、你嗰啲亞洲基金呢你就可以想攞幾多貨你就最終如願以償啦咁樣嘅。咁、嗯、所以我就話呢呢腳下呢就應該係最後一擊㗎啦。 嗯。 咁啊，睇下有冇機會踢上20蚊就咁解嘅。咁、嗯、當然中間會好多變數啦。咁、嗯、亞洲區嘅基金可能會話：喂，你都黐線嘅！我開頭啊答應你又一齊踢上去啫。去到中間嘅時候，我真係睬你都傻啦，或者會咁樣啦。咁、 嗯、 亦都係出現咗呢兩日嘅情況啦，就其中即其實唔關事嘅呢、這個啱啱講啊，俾人斬倉嗰、那個有啲國內投資者，其實同呢個 story 唔關事，就有啲人做塘邊殼，但係買多咗，咁啊俾人俾啲股票行斬倉嘅啫。啊，咁所以你話買唔買？適隨轉變啊，任你哋自己諗啦。咁但係我都係嗰個建議就係話，你之前賺開佢錢嘅，你不妨試埋最後呢一 Q 嚇、啊。但係你話冇嘅，一路都係眼白白咁睇嘅話咧，咁就唔好搏啦，無謂。即係最對於我哋嚟講，最多就係之前贏10蚊，而家褪翻3蚊出嚟啫。 嗯。 咁如果你話之前冇贏10蚊，你就陪我哋褪3蚊出嚟嘅話咧，咪好戇居。咁、啊、所以你自己諗啦 ，OK、嗯。咁但係個目標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佢哋圍內個目標價係26蚊嘅。 嗯 啊，信不信由你。 嗯 啊，咁但系即系博唔博得过唔知道。 嗯 啊，咁但系你话你之前赚开嘅，你咪试下咯。O、OK? K、 嗯。 啊，咁呢个就102而即系过海巴，即系呢两日我呢几日我出个 post 嘅原因嚟嘅。 嗯 啊，即系点解话阿何生好有良心咧？点解话102有最后一击咧？就系、是、咁解嘅啫。 嗯 啊，你就唔使即系其实你哋喺 Facebook 里边唔使揣摩我嘅谂法嘅。啊，咁就因为你系谂唔到嘅。 嗯。 啊咁啊，另外就 我咁样讲啦，睇翻个股价呢一刻啦，15蚊个位系想象中几大力喺度嘅，即系当初我哋惊紧嘅就系由9蚊上10蚊嗰下咧， 系噶， 嗰下咧就反而好易破嘅，你见到上破咗10蚊之后咧，11、12、13、14，几次其实上到14个几咧。就算出咗呢單 news 都好呢，你見到嘅係上唔到15蚊，係叫做而家 set 咗個位喺度幾大力係頂住 嘅。你都可以咁講，但係呢就其實而家嗰個局呢就同我哋之前第一 round 去買隻過海巴嘅時候唔同，嗰陣時三個幾四蚊呢，即係出面呢即係如入無人之境嘅價，好鬼貴邊嘅，好鬼乾嘅。咁而家唔同呀，因為其實幾多嘅國內嘅投資者呢就衝入去，即係好多，佢哋孖展係除喺度行曬嘅，爆孖展嘅嚇。咁啊，呢啲斬孖展係會一個 unpredictable 嘅 因素 事情啊，好難估計嘅嚇。咁所以就而家爆位上去咧，第一你有冇力去爆上去咧？咁你話嗰個亞洲區嘅基金，咁佢係要喺市場裏邊收啲貨，收到某一個價，跟住一手攞一攞個攞翻嚟。唔係出現就最好啦、 嗯。 如果唔出現嘅話，咁邊個踢到上15蚊樓上呢？呢個第一個風險嚟嘅。第二個風險就係話啲大佬已經玩到呢只，將呢只嘢玩到咁鬼離奇咧。佢買住唔放噶、 嗯。 我知道仲有好多大佬係買住唔放，仲係咁加碼，個孖展已經係爆到咧 ，bling bang 爛咁樣嘅。咁佢哋幾時冧棚咧，我又估唔到嘅，冇得估嘅呢啲嚇，咁、所以即係你要自己衡量個風險啊，你真係要絕對自己衡量風險啊，咁你阿基你講啱嘅，15蚊呢啲位唔係咁易破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傾好曬數，搞掂曬踢上去嘅話咧，呢啲破位人秒殺嘅，情況就同1385隻復星嘅只唔係復星， 蛋 只蛋蛋一樣嘅啫。即係蛋蛋個成交好細嘅，成交谷上嚟嘅咧秒殺嘅，8蚊爆翻上十幾蚊咧，完全係可以半個鐘之內嘅事啊！咁所以你即係你要絕對留意而家個市啦，係、因為好多啲三四線股啊已經係散到咧，阿媽都唔認得㗎啦， 係 真係散曬㗎， 散曬 啊！咁你嗰啲手遊股咧，嗰啲咩雲遊啊、博雅嗰啲咧，已經唔見曬㗎啦， 遊咗咯已經， 即係抵死嘅呢啲真係抵死嘅，係啊，咁啊。阿謝青海即係 Value Partner 嗰個基金個老細就話咧，新經濟股啊，呢啲所謂嘅新經濟股咧，就會出現一個調整，而呢個調整咧就可能要長達一年嘅時間啊。咁真係唔奇嘅，因為即係好多啲新經濟股咧已經係即炒到高啊。 我想講係調整定係會冇咗咧？我覺得 已經冇人有興趣啦，今日就有興趣嘅就係。即係騰訊係500蚊油彈啦， 彈翻啦， 至到500蚊又彈翻幾蚊上嚟啦。另一隻就金山軟件啦， 哇， 爭啲就穿100天線啦， 係咯， 嚇咁啊，臨尾又守翻上100天線樓上嘅， 嗯。 咁啊，呢啲即係我即係喺我眼中，金山軟件啊，呢啲即係全部都係不值一提嘅股嚟嘅。 嗯。 咁佢最多咪揦住隻小米啫嘛。 嗯。 啊，咁小米都唔得啦。小米三已經係減價啦。 嗯。 小米三你知唔知減成500蚊一部啊？ 唔知。 2000佢本來2400幾、2500零啊嘛，咁咪減每部減到2000蚊啊，減500蚊人民幣啊嘛。咁佢減價原因就係話佢要推小米三 S。小米 3S 就可以上四支， 系、 哦、啦，咁所以佢推佢又减小米 3S， 佢有 3S， 最惨小米三啱啱出嘅啫， 系咯， 你就减价咯， 嗯， 啊，咁啊小米又话要出 iPad 啦， 哦， 出 Pad 啦，咁啊好易嘅啫，出 Pad 都系嗰块嘢嚟嘅啫， 都系嗰样嘢， 做大少少啫嘛， 即系而家个电话同埋个 Pad 嘅潮流即系越嚟越变态啦，电话就要追求越嚟越大啦， 嗯， 但个 Pad 咧。 就要 咁、啊、其實有乜分別呢我又唔知道嗰啲 pad 同冇電話有乜分別㗎嚟緊。嗯、你睇 Sony 嗰啲機大到就好似擺壽司嗰啲碟咁樣。 係啦。 好大部㗎啦同一部 pad 有乜分別呢 嗯。 最主要就係一個有電話一個冇電話㗎嘛。 係啦。 係咪咁所以即係你話小米要出部 pad 嘅話咁有咩嘅 competitive 嘅 edge 喺度呢我又睇唔到。 嗯。 咁 再加上就阿里巴巴琴日就用一個我覺得非常之貴嘅價啦，差唔多成100億嘅價咧，就買咗優豪土豆啊。 嗯。 哦。 優豪土豆嘅16% 啫。 系啊。 都100億喎。 嗯。 16% 都100億喎。 嗯。 你哋有冇入優豪土豆啊？ 有睇。 有睇。 但係而家 block 曬啦，好多都。 係咩？就香港 block 曬。 香港佢會話你地區唔得咯。 係啊。 跟住 block 咗啦，已經。 但大陸你都可以睇啊嘛。 大陸可以睇。 大陸可以。但你有幾可會特登翻大陸開嗰個嚟睇？ 好啦，咁講啦 ，Jace， 如果而家突然間唔 block 啦，優豪土豆，你香港都睇到啦，你會唔會即係為優豪土豆睇咧？問市場調查啦，唉， 都會睇嘅。如果喺第二度睇唔到，都會喺嗰度睇嘅。 即係你會入電腦，即係上去電腦， 嗯， 優豪土豆嗰度睇戲， 嗯， 都有㗎， 會嘅。 你哋點解唔用小米咧？盒子咧？你唔用 TV box 啊？ 要買啊嘛個盒，你諗下 都係300零蚊啫。 咁你電腦煩，電腦方便啊嘛。咁你就咁上個網揀啦。咁你又唔使喺又使買個盒啊成啊咁樣。 個盒就好方便嘅，仲方便個電腦、 啊。要裝要薄啊嘛。 係咯。 最麻煩係要拉 小米盒子、 啊，要拉線啊嘛。 但係電腦你一早整咗喺屋企㗎啦嘛，將來可能攞部都唔上都忙。 同埋唔同嘅，即 係咩都唔怪啲曼聯啲迷咧，硬係難理解 嘅。嗱，呢個又同曼聯啲迷有兩回事嚟。 唔係，同埋你要咁。 你咪住，你小米盒子有幾薄線啊？你插個電掣啫喎。 嗱，你要咁樣講。 你 WiFi 㗎。 我屋企嘅情況就係我屋企部電視機係長期你要，即係唔係你一個人用㗎嘛？你明唔明啊？ 係啊。 咁你匿返入房嘅時候嗰個 mon 係你自己一個人用㗎嘛。咁、那個 mon 你可以博個小米盒子但係喺個 mon 度博個小米盒子係件好煩嘅事嚟㗎嘛。係啊你 唔係 啊你唔會夜媽媽坐喺個廳度 你會你會 即係自己一個喺房㗎喇。 係啊。 我迷失啦， 唔係同埋點解即 係？而家電視好平咗，1000零蚊咁樣，30幾40寸嘅啫喎。 你唔會擺部喺房咁啊？唔係即係你個房唔同，你個房大，我哋個房細。 咁你有冇明？ 唔係你唔好40-50寸，你20零寸嗰啲幾嚿水啫嘛。 係幾嚿水問題。 咁我電腦 mon 都19寸啦，咁使乜要整個廿幾？你要幾近？我間房好細嘅啫，個距離好難。 你諗下一間49尺嘅房，擺個27寸嘅電視機係覺得好壓榨嘅一件事嚟嘅，你唔明白那個比例啊！ 我俾你哋秒殺咗。 唔係呢個係一個間屋大啲同一個間屋細啲嘅， 但係可能係呢個區別啦。咁所以香港始終唔係一個市場咧， 所以要專你送俾我哋啦， 送間屋㗎。只送间房啊，只送个电视，小米盒子 都好啦。 即系如果喺大陆咧，即系譬如你哋两位都系即系强国人嚟嘅， 嗯， 大陆啲房大啦， 嗯， 系嘛，咁边个唔会49尺啦？ 有钱嗰啲咪大咯。 都唔係啊，大陸嗰啲都大 都大 嘅， 都大 嘅，正常啲嘅， 正常都大。 即係起碼大陸冇李嘉誠呢啲啊，係咪？嚇，咁你哋會唔會考慮下買個平平地千零蚊個電視咁樣咧？嗱，電腦你繼續擺到啦，嚇，電腦繼續擺到啦，但係你多部電視喺間房。你會唔會考慮呢？ 嗱，呢個又要咁樣講喎。內地人睇劇嗰個習慣咧，我發覺最終咧，佢哋唔係用電視去睇，亦都唔係用電腦去睇， 喺手機。 翻翻轉頭係翻翻去手機度睇， 係嘛？ 係啊，即係你真係會企咗喺度嘅。你佢哋可以對住一個好細嘅 mon 係咁睇。 唔係我搭地鐵都見到嘅，有啲港女人唔知成日揦住個。个手机咪睇，咪睇乜？ 唔系，好多人都睇。我见嗱，阿叔又睇，师奶又 唔系。你睇啲韩剧咧，你部手机咧个字幕咁细， 但佢哋会睇到噶。佢哋嗱，啲女仔就会睇到噶。我都同意嘅。 喂，啲阿叔好多都系咁样睇。 嗱，我哋唔 会 啊，我哋用部手机睇，觉得真系好辛苦啊！唔好话睇套剧啊。 系咯，咁你 iPhone 个 mon 系确实细啲。 睇个 YouTube 啊，成个即系争几远啊！我想讲，你部 Sony 都系嗰句争几远啊！对于我哋角度嚟讲，你唔好 show 出嚟啦。咁但系，事实上系国内人，即系我会觉得佢哋真系好多时系主要翻去睇，用个手机行先。 嗱，因為喺國內裏邊一啲調查咧，就即係講即係針對翻一號土豆個估值啊，就一號土豆而家喺國內裏邊個市佔都好高嘅，30%。咁你睇戲，大陸人咧好多都係有一號土豆，我以前都係入一號土豆嘅。咁但係而家就多咗啲盒子之後咧，其實越嚟越多國內人咧就用盒子嘅，佢就 skip 咗一號土豆啦，即係個小米盒子裏邊已經可以揾到啦嘛。咁所以其實對於嗰個嘅視頻網站嚟講咧。其实啲盒子就打得系好紧要嘅。咁如果你而家仲用个咁贵嘅价去买一个视频网站嘅话咧，其实喺个估值上边咧，系咪真系值咁多钱咧？就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咁所以你阿里巴巴买一号土豆咧，喺美国嗰边咧，亦都好多嘅声音。即系话哇，使唔使咁贵啊？一个视频网站最奥妙嘅视频网站里边啲视频啊，全部唔系自己嘅。 系啊，冇错。 全部都系老翻嚟嘅。咁大家觉得？呢啲咁嘅網站，個個都做到啦。 其實會唔會俾人告嘅咧？ 佢所以嗱，這個就要所以咁講，就係點解我哋喺香港睇唔到嘅原因啦。因為我哋如果香港好多嘢睇到，睇到嘅話就係個版權， 係啊， 係關於個法律。咁但係內地咧，佢通曬原因就係法律係佢哋話曬事嘅。 係咁啊，第一樣嘢就係國內嗰個最大嗰個嘅做呢啲視頻嗰個 engine 啊，QVOD 啊定乜鬼嘢咧？啊就話 快播 係啊係啦，快播就話，我哋都係以前咧做咗太多壞事啦，以後我哋唔俾播翻版嘢啦。 會 啊，佢話 快播冇咩而家。 佢話以後唔做啦。 不過我好耐都冇用啦，但之前有用過，有睇過一次半次，係快嘅。 係啦係啦，咁佢以後話唔用，唔俾翻版啦，即係太音質啦咁嘅嘢，咁啊唔知佢捱咗幾耐啦嚇。 係咪清自己嗰啲正版啊？跟住 唔知咧，因為而家佢哋阿里巴巴想搞文化啊嘛，因為會唔會係想收咗個一號土豆翻嚟之後自己拍戲咧？即係拍戲擺落去咧，即係拍個套《馬雲傳》啊咁樣咧。咁啊唔知啦，咁啊唔知啦，咁啊，但系就即系我确实觉得太贵。如果你讲到阿里巴巴俾人嘈咧，咁啊第一样嘢就买咗土豆之后，就好多人都即系美国嗰边好多质疑啦。你买嗰个平台，那个平台啲 product 全部唔系你嘅，翻版翻嚟嘅，你边度值钱噶？仲要讲紧16%，讲紧系100亿喎，大佬。咁另一样嘢就系话，即系针对住阿里巴巴喺美国上市啊，有好多公司啊走出嚟讲啦，就话咧，喂。你嗰啲嘢，你个淘宝咧成日都卖啲翻版嘢，咁啊另有好多个品牌咧，其实过去咧都做咗好多啲 research 间谍行为啦 ，OK research 啊，尤其是譬如 Columbia 啊、邓嚣都有，就话我喺淘宝买咧，买翻 Columbia 啲嘢咧，10件有5件系流嘅噃，咁点解啊？咁啊淘宝个解释就系话我都唔知噶，咁佢摆上嚟。咁佢賣嘅，咁我唔可以逐件 check 㗎嘛，咁多貨。咁跟住 eBay 就出嚟做啦。喂 ,eBay 話喂我哋都好多貨㗎喎。但我哋一懷疑呢，譬如阿 J 就個網站落去 eBay 嗰度賣嘢，我一懷疑佢啲係假呢，我就 ban 㗎啦。我就查返係個零兩個禮拜㗎啦。咁所以美國嗰邊就話喂係囉，我哋 eBay 都做得咁透徹。 你个淘宝好似乱嚟喎，你真系搞嘢好似摆到明俾人买翻版嘢咁样，咁其实几大回响嘅，咁所以阿里巴巴到而家咧都未知系咪真系上得美国噶，咁所以嗰啲科网股咧，你话如果阿里巴巴上唔到美国，如果啊 Touchwood 上唔到美国嘅话咧？對啲咩什麼新經濟股咧，係個極嚴重嘅打擊㗎，咁所以咧唔好亂咁鬧底啊！ 哦，明 ，OK。 唔好亂咁鬧底，尤其啲手遊股成日話即係雲遊，覺得值廿蚊，真係我真係覺得真係值廿蚊嘅啫 ，maximum 啊，合理啊應該十蚊嘅啫。呢啲咁嘅公司嚟緊仲話下半年仲有一間做棋牌嗰啲公司咧，做嗰啲 card game 嗰啲要上市，集幾多啊？集十幾億啊！喂，大佬啊！你即係流到不得了啊嘛！你嗰啲嘢，嗰啲 poker 唔係你㗎，坐大啲唔係你㗎，人人都得嘅，人人都做到㗎。當然你話我好多人玩，咁但係你睇博雅咁樣，你嗰個嘅博雅坐大啲，已經係少人到不得了㗎啦！而家裏面啲廳， 好多阿叔都仲玩緊。 但系已經係比起我開頭玩嘅時候，好多人 係我開頭都有玩啊。 但係已經係 最開頭有玩， 好犀利。嗰陣時成日問我話點解你成日喺 Facebook 上玩坐大啲，我幾好啊咁樣。但已經越嚟越少人玩，因為越嚟越假個 system。 佢唔知道搞好多嘢啦，但我以前有玩嘅最開頭，之後都冇玩嘅。 我都有玩㗎，我坐得都幾係嘢㗎。 我都好多錢留咗喺度嘅，因為我唔去啲貴廳，我淨係去啲平廳。 我淨係去貴廳。 我都儲好多錢。 我淨係貴廳，但係佢就真係實在個 system 太假，成日都炒你咧，跟住叫你俾錢買 cons 啊嘛。 咁我又冇喎，因為我 你試下去啲大廳啊， 我喺細廳嗰度。 200蚊、500蚊隻嗰啲啊，哇！一鋪啊炒啊，你知唔知我試過那一鋪啊，直頭離曬譜啊！我係拿住兩條同花順啊！我係兩條同花細同花順、啊， 跟住佢咪有好多鬼啊火箭飄， 俾人炒啊！炒到我爆啊！炒到我成300多萬冇曬啊！個鋪兩手同花順、啊，得你黐孖筋，冇人出五隻，因為 都叫大家唔好賭咁大。 佢最後成四嗰啲五隻咧，係最後一手出啦，冇受報嗰啲人頂你個肺，即係我覺得好假，因為我以前我係睇嗰啲廳嗰啲台咧。枕住都有三四千人嘅，咁而家得翻幾十個又近排上去，得翻幾十個。 依家係真係冇咁多人玩嘅。 冇咁多啦，即係除咗啲阿叔喺度以為喺度可以追到女仔之外咧。 唔係啲阿叔有玩嘅，但係可能係因為依家又多咗嘢睇啊，成咧。 咁係。 有多人嗰陣時冇咁多嘢睇噶嘛，依家太又有睇，又有其他 game， 咁咪唔玩咯。 係啦，咁所以你呢啲值唔值錢啫？那個 game 又唔係你。 嗯。 你為咗轉珠嗰啲，哇！個個都轉珠，轉到你頭都暈埋，咪又係玩緊嗰隻轉珠。 係。 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一毫子都唔值嘅。好，第一節完。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